颜色。

缠绕的心情，我想用浅浅的线牵住你轻轻的飞，牵着你又牵着你， 信娟这个名字可能很多年轻人都不熟悉了。她在80年的时候就发行了自己的第一张个人专辑，出道的那一年她才14岁，哇，1980年，好像真的是很遥远的事情了。那接下来我要介绍的这样东西呢，它也很遥远，它叫做露天电影院，是很远的一个名词了。跟它一样遥远的还有当时横行的校园民谣时代。而接下来我们就要听到了这一首歌，玉东的露天电影院。 我家楼下的空地是一个电影院，在夏天的夜他不再出现，如今的孩子们已不懂得从前，那时候的人们陶醉过的世界，爱情

金秋十月放假到底，涿州东风启辰特惠月，购启辰250享七五折现金优惠，首付低至16000。地址：涿州西关红绿灯北行300米路西，电话366-9210。 心之所向，无所不达。尼桑高端大皮卡不摇号上蓝牌，尼桑高端大皮卡不摇号上蓝牌。订车热线189-1133-5133，地址良乡检测场北100米。 好音乐959， 只要你在我身旁， 阳光真好，像小猪的脚，寻找很傻很可爱的曾经，年少的宝盒就在小军的音乐盒。 小军的音乐盒。 闪闪惹人爱，这是他个人第10张专辑《钻石堂》当中的一首主打歌曲。而接下来是任贤齐的《橘子香水》。在这首歌的 MV 当中呢，他是自编自导自演，可能从那个时候开始他就有了一个导演梦吧，一直到现在呢他也没有停止过自己最初想要当导演的这个梦想，所以现在呢他也算是正式的投身到了导演的行列当中了。 30几度，没有电话，没有窗户，寂寞的快要中暑。 橘子的香味，恍恍惚惚的天下，从大雨里突围冲出，沿着体外一路追逐，红着眼你忍住了哭，橘子的香水飘飘浮浮，像这些年我的孤独，橘子香水受你的苦，穿过了天埋进了土，真心被辜负还说不出，在空气中蠢蠢欲哭，心灰色的雾，藏不住我的痛楚，种记忆中枢，你的温度走的脚步，追着我走投无路，沿着气味一路追逐，红着眼你忍住了哭，橘子的香水飘飘浮浮，像这些年我的孤独，橘子香水受你的苦，穿过了天埋进了土，真心被辜负爱说不出，在空气中蠢蠢欲哭，香水飘飘浮浮，像这些年我的孤独，橘子香水受你的苦，穿过了天埋进了土，真心被辜负爱说不出，在空气中蠢蠢欲哭， 这首橘子香水是一首节奏轻快的歌曲啊，但是呢任贤齐却并没有像大家所预料的那样选择浪漫的画面来拍 MV， 而是延续了伤心太平洋当中的风格，所以呢使整个过程都充满了灰色的情节，可能这也是任贤齐作为导演的一些独特的思想，想要给他的歌迷一个意外的惊喜吧。接下来听天后的歌，97年王菲加盟百代唱片的首张专辑当中的歌叫做闷。

梦想在梦中，难卧长梦，梦去不知所踪，醉拥他朝醒过，是否跨风成龙？ 熟悉陈百强的人呢，可能脑海当中会有几个这样的印象：大长腿，身材比例好，有气质，有品味，会穿衣服，会弹琴，然后会享受生活，声音很温柔，又唱作兼备，又有很好看的手，然后忧郁又带一点小骄傲，还很萌。所以这样的一个人放在现在的话，肯定还是会很招人喜欢的吧。小军的音乐盒家来欣赏其别问旧伤口，依然是一首翻唱的歌曲。 我的朋友

羡慕爱你手放开你的头脑不必在乎什么放开你的头脑 放开放放开 放开你的头脑不必在乎什么放开你的头脑 放开放放开 放开你的头脑不必在乎什么放开 如果你了解梅艳芳的音乐的话，你就会发现她每个时期的声音，或者说每首歌的声音都会有所不同，甚至呢反差很大。就像我们刚听到的这一首叫做《放开你的头脑》，和她的另一首《曾被我拥有》，就是顽劣还有柔情都在她的拿捏之下。天快凉了的时候，想听一首歌。就是周杰伦的黑色毛衣，很温暖。那现在呢，他也是一个温暖的丈夫，温暖的爸爸了。好吧，用这样的温暖然后陪伴着你咯。这里是小军的音乐盒，我是小军，继续有好音乐陪伴在路上的你，拜拜。 一件黑色毛衣，两个人的回忆，雨过之后 天开始。